大兴区洪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乐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小剧场话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北京电台主持人版的演出再一次拉开大幕，北京电台的几位主持人在话剧舞台上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魅力。这部剧讲述的是现代都市男青年周爱国追逐爱情也怀疑爱情，一次意外让他回到了奶奶年轻的时代，并和奶奶成为了同学，见证了奶奶的初恋，自己也爱上了一个叫静怡的女孩，有了一次奋不顾身的爱情。今天在诵读小站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在这部剧当中有过精彩出演的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大帅诵读的话剧当中的一段独白，我们一起来听。 我相信在爱情里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难过。淑珍，如果我和你生长在同样的家庭，我一定会告诉你，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喜欢你。可是我太普通了，太普通了。淑珍，我喜欢你，这也是唯一一件我对你保密的事。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是星期五，那么今天晚上新一期的中国好声音又要播出了。不知道今年有多少人是冲着谢霆锋才看这个节目的呢？一直以来呢，他给人的印象呢有两个，一是年少时的叛逆，还有一个是沉迷做饭无法自拔的专注。但是呢，通过这个节目，相信很多朋友又看到了他幽默有趣的一面。其实呢，这些年谢霆锋的成长非常快，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呢，都会以更加成熟的姿态站在人们的面前。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新人录板块就来跟各位聊的是慢慢变好的谢霆锋。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从出生开始，谢霆锋的生活就跟娱乐行业是息息相关。那么之前呢，有人在谢霆锋17岁的时候呢，就问他会在娱乐界待多久，他想都没想，直接回答说，待一辈子呀，也就是一生一世哈。那么这四个字呢，不仅包括他的以后，也包括他的过往。谢霆锋呢，出生于1980年的秋天，当时呢，他的爸爸谢贤正在拍摄当年的大热电视剧《千王之王》。8月29号那天，女主角汪明荃第一次上大戏，全套化妆和衣着花了不少功夫，当天呢，有40多个媒体记者赶来采访。没想到呢，刚准备开机，谢贤突然接到电话，说他老婆要生了。挂了电话，谢贤二话不说，戏服都没来得及换，直接奔往医院。在他身后呢，跟着一大串记者。大家一听什么迪波拉又生孩子了，那谁还采访电视剧啊？而且主演都已经跑了，这戏根本就拍不下去了。所以说呢，都跟着谢贤去了医院。后来谢贤说，我40多岁了才有了第一个儿子，电视台要罚我钱随便，我才不管，他出生我必须要在身边。不过呢，谢贤这个选择也使得谢霆锋从出生开始就被闪光灯包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谢霆锋的歌《因为爱所以爱》。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为了什么明天所以期待，因为我是一个人，只能够对感觉坦白。只是为了你一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一个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别管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只是为了你一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你的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 时代，我养你现在。 因为爱所以爱，来自谢霆锋。谢霆锋呢，从很小就开始得到了外界的过度关注，可是他自己呢并不太喜欢这样的感觉，他讨厌如影随形的镜头，也不太喜欢别人谈论他的家庭。有一年年底呢，迪波拉带着他去拍摄杂志贺年照，在繁华的广场之上，他呢就穿了一件咖啡色的毛衫，整个过程呢他并不算是配合，因为从头到尾都不肯笑。迪波拉呢很生气，但是呢怎么说都说不动他，最后气得直接动手，哎，给了他一巴掌。当时工作人员都惊呆了，但是呢谢霆锋还是不笑。迪波拉一看呢打也不好使，加上旁边工作人员也在劝，所以说呢也就干脆不打了。这个时候呢谢霆锋就说了，你给我一个理由让我笑，让我发自内心的笑，我才肯笑。这件事之后呢，迪波拉就明白了，谢霆锋呢长大了，不想被父母安排和支配了，要走自己的路了。继续来听歌，来自谢霆锋，只要为你再活一天。 爱上了你，爱上了你，注定的是你，我输得彻底。爱上了你，爱上了你，早预言了分离，决定了悲剧。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全都给你，我忘了我自己。感谢生命里有限的时间，你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消息，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的心，我的心就会满意。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全都给你，我忘了我自己。感谢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有更坏的消息，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的心，我的心就会满意。只要为你再活一天， 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来自谢霆锋。球球说了，网上一直流传谢霆锋是因为家里欠债才出道了，但是这是一个谎言呢。再怎么说他爸谢贤那个时候呢也很火，就算欠债也不至于靠儿子出道啊。前些年看一个采访，经纪人霍汶希说是因为谢贤和英皇的老板关系好，所以说让谢霆锋在英皇出道，据说呢签了好几年，但如果中间退出了，违约金确实能让他欠债了。哇，这细节您都知道啊，佩服。如今的谢霆锋回想起自己过往的童年呢，他自己也说最开心的童年回忆是什么呢，自己也不记得了，反正记得最恨的是什么，那就是拍贺年照片。当然了，开心的事情其实也有不少了，比如说有一次他和比他还有小一些的朋友拍戏啊，就非常快乐，对不对？因为他们呢教会了谢霆锋玩大富翁。

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咸鱼的鱼说，谢霆锋呢虽然说叛逆，但是也有认怂的时候。当年为了做一个抱吉他而不是跳舞的歌手，谢霆锋和英皇公司吵架，老板让他退出歌坛，他呢二话没说买了机票就走。几个月之后呢就怂了，想到退出之后呢经济上有负担，又装作没事一样给老板打了电话回来了。好吧，我们听众都是资深的娱乐粉哈。从外界看来呢，年轻时的谢霆锋可以说就是这个叛逆的代名词啊，张狂高傲，好像呢故意跟其他人作对一样。那么那个时候呢，别人批评他，他总是会反过来教育别人，哪怕对方比他年纪大地位高，他也要进行抗争。那么刚出道的时候呢，他遇到了刚做经纪人的霍汶希。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谢霆锋就给霍汶希的感觉就是和谢贤很像，气场很强，甚至有一些嚣张。后来呢，霍汶希就跟他说，霆锋啊，你这么小这样做不好啊，还是应该谦逊一些比较好。没想到呢，谢霆锋反驳说，阿朱啊，这个阿朱啊是霍汶希的小名。他说，阿朱啊，你在这个行业出道多少年了？霍汶希说，两年呢。然后呢，谢霆锋装出一副特别严肃特别正经的样子跟他说，我已经16年了，我从出生开始就接触这个行业。结果这话一出，搞得霍汶希直接无语，只好暂时服软说，哎呦啊，前辈你好啊。好吧，继续来分享谢霆锋的歌《放肆》。 越是顾虑的太多，越是得不到越折磨，人生正如同漫漫长河，他们这样说，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胆识，你觉得我就像个疯子，何必要一样一样一副行走的空皮囊，没有了自我想，希望还能怎样。越是害怕的太多，越是变得唯唯诺诺，人生如果就这样掠过，别那么啰嗦。你觉得我就像个疯子，何必要一样一样一副行走的空皮囊，没有了自我想，希望还能怎样。 放肆来自谢霆锋。其实呢，谢霆锋的这种叛逆呢，源自于他和别人彼此之间的不信任。霍汶希呢，还记得刚出道的那一年去演出，主持人在台上就说，今天要出场的有陈慧琳、苏永康、谢霆锋等人。一说他的名字，全场几万人就开始喝倒彩。等他真上场，嘘声更大了。因为那个时候呢，他没有给人留下特别好的印象。那么出道的时候呢，唱片公司专门举办典礼，谢贤的朋友们都来捧场，加上媒体呢大肆报道，导致他给人留下了没实力、靠父母这样的标签。

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58 6858 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东移高空槽和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午后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行请注意防范。由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请市民朋友们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装修找一号新家，给您完美的家。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为什么年轻人选择一号新家？ 不耽误上班，全装全配全包，拎包入住超省心。 第二题，为什么老年人选择一号新家？ 不担心被坑，价格清晰透明，高品质的服务超优惠。 第三题，为什么单身贵族选择一号新家？ 不用自己买家电和家具，赠品多多，超有诚意。预约装修新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详见店内活动。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一起来聊的是慢慢变好的谢霆锋。不会演戏的厨子不是好歌手，那么在歌手、演员和厨师三个身份之中，各位最喜欢谢霆锋的哪个身份呢？欢迎各位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凭借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走红之后呢，谢霆锋就有一些飘飘然了。在赞誉和欢呼声中的谢霆锋构建起了一种藐视权威、反叛规则的一个青年人的形象。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因为这个形象呢很具备市场效应，甚至呢还以这个状态他拿到了世界音乐大奖全球最高销量亚洲歌手奖。这个名字够长的啊，但是确实是一个大奖。但是呢，紧接着降临的就是厄运了，这也是谢霆锋人生的转折点。在2002年的一天呢，谢霆锋开车撞到了一个花坛，但是呢他没有撞到任何人。后来呢，因为他要去赶飞机去工作，所以就把这事儿呢交给了经纪公司去处理。那么之后呢，经纪公司找来内部的一名司机去顶替，但是呢后来有正义的目击者就称，出事时驾车人是谢霆锋。事发之后呢，谢霆锋是被其他车辆接走的。那么经过调查之后呢，发现真相真的是和目击者说的一样。后来呢，警方对于谢霆锋就实施了拘捕，并且最终判处了14天监禁，还有240小时的社会服务。先来听歌吧，分享谢霆锋的歌《黄种人》。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说这个事儿。 再次翻过五千里的蓝海，时代从前的城墙，所有历史褪色后的黄，曲成夕阳染在我身上。的寒海是传说中的城邦，所有倒在江湖里的黄，只等我来给他名状。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更要让我闯一声荡荡荡到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从来没有医不好的伤，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再从黄江飞向东方。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闯一声坦荡荡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 天生还有地方看不到黄色的脸，鲜红色的血留在十三亿的人。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只有我们中国人。 黄种人来自谢霆锋的演唱。顶包案事件呢，让谢霆锋的形象急速下滑，但同时呢，也让他的内心快速成长。所以说呢，真的是又印证了那句话，问题不是问题，真的是祝福，是礼物。那么如今呢，再谈起这段过往，谢霆锋总是说，我很感谢那件事情。在他人生当中，这件事情对于他造成的打击是巨大的。那么直到今天呢，依然有很多人谈论这件事情，觉得当时呢，对于他的判罚有些重了。撞车的人是他没错，但是找人顶替他这件事情完全是公司的做法。他着急赶飞机，所以离开现场，而公司本来可以用一个正当正面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最后呢，不仅没有处理好，反倒还让谢霆锋背了锅。不过呢，人气瞬间跌到谷底，加上14天的监禁，让谢霆锋飘飘然的心呢也重新落了地儿。从那以后呢，谢霆锋变得踏实多了。接下来分享他的歌，边走边爱。 你出现像一盏灯，不断舞动，闪过了我的瞳孔。醒过来，原来没有什么霓虹，眼睛却有一点红。我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短暂的笑容，是命运对我们善意的一场戏弄。爱上你是我最大的光荣，平庸的生命从此不普通。告诉我多爱你，虽然都没有用，也有过一点点感动。两个人的终点只有两种，不能够停下来，只有流动。告诉我你发现没有了我的天空不再伤痛。旋律不断升 说的话，想做的梦，只剩下耳边的风。我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短暂的笑容，是命运对我们善意的一场戏弄。爱上你是我最大的光荣，平庸的生命从此不普通。告诉我多爱你，虽然都没有用，也有过一点点感动。两个人的终点只有两种，不能够停下来，只有流动。告诉我你发现没有了我的天空。爱上我是不是你的光荣，这回忆是不是天衣无缝。告诉我多爱你，虽然都没有用，也有过一点点感动。我们的出路也只有两种，不能够开心，也只有心痛。答应我你会再找不到我的天空。 边走边爱，来自谢霆锋。冰淇淋小妞说了，最喜欢的其实是他的演员身份。当年看《十月围城》的时候，感觉他演的是真好，在角色身上完全找不到谢霆锋本人给人的那种感觉。而且呢，他确实是一个敬业的演员，他演过不少动作片，甭管多难的特技，都是不用替身亲自上阵的。仙文也说了，记得那个时候不知道多少人或者戴着耳机，或者是站在音响旁边听着黄种人。这首歌呢，击鼓开始时的热血澎湃，这真的是后来很多歌里感受不到的那样的民族热血。复出之后的谢霆锋呢，可以说是变化非常大，表面上呢看起来没啥变化，还是挺反叛的。所以说呢，当许鞍华找到他拍《玉观音》，让在影片当中扮演一名越境毒贩，但是呢拍到一半，许鞍华就觉得自己看错谢霆锋了。他最开始觉得谢霆锋就是没有理由的叛逆嚣张，但是呢接触之后发现他的反叛不是坏的，他对于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而且呢对待工作的时候非常的专业和敬业。动作戏呢不用替身，这个刚才我们的听众已经说了，导演呢要求干什么他都能做到什么。后来呢许鞍华表示非常后悔，觉得给谢霆锋的戏份安排少了。相似的事情呢其实还发生过很多次，在影视界谢霆锋的敬业呢可以说是有口皆碑，有人觉得这是他复出之后才有的改变，但其实呢很多细节早在他小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这样的种子。他很小的时候呢，有一次去片场玩，不小心的摔破了膝盖。谢贤看见了之后呢，就上去怒斥他，就说什么呢？不许哭，站起来，你是一个男人。被训斥之后呢，他就真的收起了眼泪。那么这个小事儿呢，对于谢霆锋后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接下来分享谢霆锋的歌《爱》。 跌跌撞撞，迷迷糊糊，生死轮回，命运碰触，纷扰之中，我似乎听见你的哭，哭着说哭你的无助。冥冥之中，心痛着，紧抱着你，跋山涉水为谁停？天知道你对我有多么重要，天知道我动了真情。爱就算要冒险，爱无所谓时间，护你到永远。爱坚定了信念，爱无所谓天边，我在这不会变。 似乎听见你的哭，哭着说哭你的无助。明明这种心痛着紧抱着你，跋山涉水为谁停？天知道你对我有多么重要，天知道我动了真情。爱就算要冒险，爱无所谓时间，护你到永远。爱坚定要信念，爱无所谓天边，我在这不会变。爱给我们阳光，爱带我们飞翔，抬头看蓝蓝的天空。我不在乎你变什么，我要成为你黑暗里那道光，要带着你远离沙漠的孤单。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为什么年轻人选择一号新家？ 不耽误上班，全装全配全包，拎包入住超省心。 第二题，为什么老年人选择一号新家？ 不担心被坑，价格清晰透明，高品质的服务超优惠。 第三题，为什么单身贵族选择一号新家？ 不用自己买家电和家具，赠品多多超有诚意。预约装修新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详见店内活动。 老婆，我带你去一号新家转转，一站式全景家装服务，直接拎包入住 啊！有这好事儿？哎，贵不贵啊？ 别墅设计，但价格亲民。现在17件定制家具和6件家电全部免费送，真正物超所值哦！还有净化器、净水器、智能门锁。 老公，你真是太有心了，走，赶紧去看看。 装修房子认准一号新家，详情咨询4008764888。一号新家，谁选谁满意？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装修找一号新家，给您完美的家。 用流行诠释经典，让经典成为流行。好歌会说话。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一起来各位聊的是慢慢变好的谢霆锋。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在音乐和影视之外的领域，谢霆锋非常擅长的还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他的厨艺了。尤其是综艺节目《十二道锋味》之后，人们更是见识到了他厨艺高超的一面。但其实呢，谢霆锋的厨艺完全是无心插柳。当时呢，他就觉得生活很不顺，有些孤独啊，毕竟一个人住嘛，是吧？那大晚上干嘛呀？吃东西的时候呢，也觉得索然无味。加上他本身呢就很挑剔，吃什么都觉得味道不对，但又说不出来哪儿不对，所以呢，就自己试着做起了饭。最开始呢，从甜点做起，经常是揉好了面团放进烤箱，然后就坐在边上想事儿。面包烤好了，事儿也想完了，这一晚上也过去了。后来呢，他会做的菜式越来越多，就开始请陈奕迅、容祖儿等好友来家里吃饭。刚开始呢，他自己觉得没啥，没想到这些朋友每一次来他这儿吃饭都要拍照发微博，哎，有点像现在去网红餐厅打卡那感觉哈。随后呢，就有记者蜂拥而来，他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厨艺还不错呀。同时呢，做菜这事儿也让他和父母的关系更近了。以前呢，他在家里是不怎么爱跟父母说话的，尤其是早些时候，外界说他依靠父母的那段时光，他面对父母总是很难调整心态。学会做饭之后，就常常和家里人聚在一起，借着桌上的饭菜开始聊生活聊家常。一起来分享谢霆锋的歌《风味》。 世界为什么是圆的？ 通通都想不到，所有都尝得到，最好有多少次与陌生人拥抱，未来中猜不到，前路中找得到，还记得那一次手背金光护照，花的美好，鸟的骄傲，要自己感觉才知道，低吼天高，至少我感到四季的味道。好在日光下是看的，飞在岁月里想不到，所有都尝得到，最好有多少次与陌生人拥抱，未来总猜不到，前路中找得到，还希望再一次和暴风雨洗澡，花的美好，鸟的骄傲，要自己感觉才知道，低吼天高，至少我感到自己的 风味，来自谢霆锋。那么除了歌手、演员和厨子，谢霆锋呢其实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老板。不过呢，他这个老板当的真的是非常憋屈哈。那么在很早的时候呢，谢霆锋就有了危机感，那会儿呢他刚走红，他就意识到呢早晚有一天会有一批年轻人代替自己，所以呢他就一直想做一个公司，但是因为没有好的合作伙伴，所以说这个计划呢一直搁置。后来呢，在他事业低谷的那几年，他找了几个朋友，成立了一家后期制作公司。那个时候呢，谢霆锋是不敢说自己跟这家公司有关系的，因为很多人听说谢霆锋是老板都不愿意来，招来的那些员工呢都担心这个老板当不久就跑了。但是呢，经营了三四年，他们发现这个老板参与公司事务的时间很多，很靠谱，这才放下心来。不过呢，对外他还是不敢宣布自己再开公司，因为呢他怕自己的身份和形象对于公司产生不好的影响。但是呢，随着公司的效益越来越好，办公室越来越大，分公司呢越来越多，第八个年头的时候呢，他终于带着100多名员工骄傲地站在了媒体面前。在这八年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反差。前几年的时候呢，他偶尔会在公司里看到原来在英皇时期的同事，见面之后呢，他也不敢主动打招呼，都是呢人家主动理他，说哟，这么巧你也来这里做后期啊。后来呢情况就变了，在公司里遇到英皇娱乐的人，他就直接给英皇老板打电话说，老板下次来做广告直接给我打电话嘛，我给你打个折了。好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谢霆锋的歌《活着》Viva。 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11点钟，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喽。 明天的风景随意能成为八温暖水，带着动物人压着日程的爱快水，天过心天难受，清澈过清澈，带着动物人压压水，从来风吹入冬，就如咖啡因作动，谁料他也无望了渴望，就如石头悬浮在半空已失重，就是这样快乐谁不信，我不知道人流泪碰上了花蕾变憔悴，活着是为了像蝴蝶来游去，害怕孤独变憔悴，怕过于逼迫便离去，活着你为我为谁，年轻的风着谁亦能像威化般干脆，带回到半年也从未曾一败归碎，任何事亦难像精彩般精彩，带回到每年大一岁，不了解不了解，就连梦想都放大，就似向前横流过热带，就如被无限条乱发都走不快，但是只是快乐谁不快，我得激动便流泪，换上了花蕾。